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Ragazine www.rhea.com.hk 不日上演。門街第二節啦，咁我係你哋節目主持人，咁啊司徒文俊，咁啊啱啱咧錄音嘅時候咧，咁啊有人提醒咗我，原來咧我今日咧係唔記得咗咧去多謝呢個贊助商，亦都唔記得講我哋有咩平台係有得去聽嘅，咁啊因為平時咧慣咗咧，咁啊成日譬如啊叫無米雪嚟到去講啦，咁啊自己太耐冇講啦，咁啊呢一節補翻啦，咁首先我哋贊助商啦，創福物業投資有限公司啦。咁係物業啦，同埋裝修上嘅工程都可以揾佢哋幫手啦。咁啊，另外浩天企業管理啦，咁啊企業重組啦，一啲法律上嘅問題啦，咁啊亦都可以揾到佢哋幫手啦。VPBM 澳門錄像攝影製作學會啦，咁就係我好朋友嘅一個社團啦。咁啊係好多時咧會係拍啲片啊，咁另外咧係影音上啊，或者係即係各類型嘅製作啊，同埋係即係一啲字幕加工啊，係好專業嘅。咁啊，直情佢哋成隊 call 佢哋嘅師傅咧，係即係電視台嘅格式嚟到去出動噶啦。咁啊，如果有啲可以上翻佢哋 Facebook 啦。咁另外有啲咩活動啦，或者係譬如婚宴啊，各類型嘅嘢需要記錄，都可以聯絡佢哋嘅。咁啊，另外仲有唔需要講啦，讚記美食啦。咁就讚記美食咧，咁就之前係做呢個東南亞嘢嘅，咁而家嚟緊咧。就會重新整頓，咁啊，亦都係會做翻啲亞洲嘅食物啦。咁啊，詳情咧遲少少咧，咁啊，讚記咧，再重新出發嘅時候咧，就會再做一集專訪專集嘅。到時再講我哋個經營嘅理念同埋新嘅一啲嘅產品啦。咁啊，最尾Poti Yaris啦，咁就係我哋嘅其中一個我哋嘅主持啦。咁啊，師兄如水阿水哥咧，佢老婆嘅店鋪嚟嘅，咁就係專係買呢個韓裝啦，同埋係賣一啲即係點講休閒服飾啦，同埋一啲即係少女系嘅產品啊，一啲譬如話一啲精品啊、飾物咁樣咯。咁就即係大家咧，亦都係可以喺 Facebook 咁啊聯絡翻啦。咁啊，亦都係可以去睇下咁啊。澳門嚟計咧比較少啊，賣啲正宗嘅即係韓式嘅服裝。咁啊，講埋啦。咁啊，我哋咧喺咩地方可以聽到澳門街，或者係可以聽到司徒文俊把聲咧？咁啊，首先有我哋嘅主台啦。咁啊 ,Macau321.com 啦，咁係我哋嘅主台嚟嘅。咁另外仲有 Open Sky Radio 啦，咁啊亦都係我好兄弟啦，我哋合作伙伴啦。咁啊另外 Ragazine， 咁啊 Ragazine 呢係一個新嘅網台啦，咁就係即係我兩位好朋友啦，阿迪啦 ,Kelvin 啦，咁啊一個新嘅網台啦。咁就嚟緊呢我哋亦都會有一啲嘅節目呢係獨家擺 Ragazine 嘅。咁啊好似啱啱第一次講過啦，一啲教人賭即係賭錢啦嘅技術嘅嘢啦，或者係一啲賭場嘅秘聞啦，或者點啊，我哋會有啲獨家節目擺喺嗰先嘅。咁啊，另外咧 ，Our TV 啦，咁同埋天台啦，咁啊，以上五大平台咧都可以聽到我哋節目嘅。咁啊，另外咧就可以大家即係登入我哋澳門街嘅 Facebook 啦，或者譬如係北上頻道嘅 Facebook 啊 ，Wagasin 嘅 Facebook 啊 ，Open Sky Radio Facebook 啊，咁亦都係可以譬如有咩提問啊，所有嘢咧我哋都見到咧都會盡量去解答嘅。咁啊嚟緊呢Wagasin 嗰邊呢，咁啊喺香港亦都有錄音室啦，咁啊我亦都呢會係安排下呢，可能會係喺香港呢做啲唔同類型嘅節目啊，咁可以預告下啦。咁首先呢，咁我哋可能會有啲即係一啲專業嘅甜品嘅一啲節目呢，咁可能阿慕容米雪呢會幫手喺香港嗰邊呢同一啲專業嘅甜品師傅呢一齊講解下做甜品嘅嘢啦。咁啊可能呢即係唔排除啊，可能會以短片形式出嘅。咁另外第二嘅，我亦都係情商緊咧，一啲專業嘅去做呢個錢幣生意嘅一啲 一啲人士啦，咁可能喂分享一下。咁啊，之前咧我講過一下啲銀幣啊、金幣啊，可能都係講一下啲中國嘢啊，或者點喺澳門、香港嘅。咁可能我哋會講一下，我哋將個 market 擺翻落去可能歐洲啦、英國啦，我哋講一講啲外國錢幣嘅嘢。咁啊，因為其實一直都係有唔少嘅朋友啦，咁包括其實北上頻道嗰邊都好多朋友係有講啦。喂，思豪文俊錢幣唔夠喉喎，你可唔可以再講下咁樣？咁呢方面我係會做嘅，咁同埋我會揾啲專業人士一齊做啦，因為我唔得專業啊嘛。咁啊，翻翻嚟今日啦，今日就請咗阿烏田森博士咧，就上嚟咧做我哋嘅一個專訪啦。咁啊，講解一下即係喂，講下佢嘅，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教學歷程啊、心得啊，由中學去到教大學啊咁樣啦。咁啊，今日嚟緊而家第二節翻嚟咧，咁啊仍然阿烏博士喺度啦。咁另外咧。咁啊，今日阿烏博士咧，其中有位學生啦，咁啊叫阿 Chess 咧，都係上咗嚟我哋網台呢度咧，咁就係一間咧可能都會講兩句嘅，咁啊亦都可以了解一下喂而家嘅大學生啦，即係大學生佢而家嘅心態，或者佢點睇一啲即係佢而家讀緊嘅嘢咁樣咯。咁啊阿烏博士咧呢一節翻嚟啦，喂或者嗱頭先又講過一下自己教學嘅嘢啦。由中學去到教大學，又講過一下喂啲大學生，即係同中學生嘅都會有啲唔同嘅，即係譬如話中學咧係拘緊好多，硬性化好多，大學就唔係。咁呢一節咧，我想喂聽你講下啦，你自己覺得咧同大學生同中學生相處啦，其實兩者係有唔同之餘，你覺得其實你點睇而家嘅大學生咧？ 其實啦，老實即係而家咁樣講翻啦，咁其實我而家都係同翻，都有間唔中都有同翻以前我中學教嘅學生有 keep 住聯繫㗎。 咁嗰班變曬大學生未啊？ 即將咯，今年九月份做大學生啦，有幾個咁樣咯，係啊。咁其實唔同啊嘛，兩者之間，都要嚟講我覺得大學生嚟講就比較，即係我接觸啲係比較係大一嘅學生比較多。 嗯， 系啦，咁佢都依然有少少中學生嘅模式咯，即係傻下傻下咁樣啊，同埋都幾乖嘅。但係開始可能佢接觸感覺，因為我讀大學啦，我自由嘅一種感覺咧，即係放屁嘅心態咯 ，hea 下。哎呀，我中意嚟到大學啊，咁咧即係心態嗰陣時係唔中意聽書啊，有陣時都會無啦啦坐埋一二邊啲做自己嘢啊，或者玩iPhone 啊咁樣啦。有一啲我聽講有個同事講。有啲係幾個學生玩三角殺添喎， 即係坐埋一邊玩三角殺。 係啊，喺課室裏面玩三角殺嗰只喎，我真係呆曬，仲坑我，喂咁誇張、啊。 但 係 玩三角殺好開心嘅喎，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出去玩咧，一玩到啲咩，跟住可能會突然之間大嗌啊！嗰啲喎，喂，幫我加血啊！嗰啲即係咁，佢要咁你點樣？但係你因為你靜就冇人嘅，玩三玩殺。 係啊， 係啊，咁佢靜人點啊？真係坐埋一邊，跟住幾個圍埋，好似開台咁喺度玩啊！ 係啊，因為我聽其他啲學生講嘅啫，因為我都係咁啱住個學生同我話：，喂 ，Miss， 我哋頭先玩得好開心喎，做咩事啊？佢話：我啱啱上阿咩老師嘅堂咧，你玩嘅三角殺咁樣。 可以咁，我咁啊問下阿 Chess 啦 ，Chess 你係即係而家現役讀緊嘅大學生，亦都係阿烏博士嘅學生啦。你有冇試過上堂見同學仔玩三角殺？ 三角殺就冇，可能玩下手機啊都會有咯。 你自己有冇先？ 梗係冇啦，認真同阿Miss 喺度吹水噶嘛。 即係真係上堂係認真嘅，係咪、 啊？ 真係乖學生嚟㗎？ 係嘅，係嘅，佢係啊，次次坐第一排噶， 呢個係事實嚟嘅第一排。 好似好牽強啊！唔緊要，佢啲學分今年有冇 OK 啊？ 都還可以嘅，嗯。 好啦，咁啊，即係問下先啦，你自己係抱住一個咩心態讀大學咧？ 我 係啊。即係純粹諗著啊，讀完跟住出嚟揾份好工咁就算啦。定係你想藉住翻，即係咁樣咁講啦。你自己讀過中學，亦都而家讀緊大學咯。喂，你覺得你嚟翻學喺大學度，你想得到啲乜嘢？ 其實我覺得即係翻大學，我係諗住試下改變下自己咯。 改變乜嘢咧？ 因為以前我係比較即係內向，唔多出聲啊，跟住做嘢冇乜自信嗰啲咯。 真係唔多次喎、 啊，哇！所以咪有成功咯。跟住咪嚟到大學就立志即係開朗啲啊，多啲參加啲活動啊，咁啊，即係唔好話做學習又咁鬼差啦，係咪先？ 嗱，其實我同你講，中學咧 就是教你書本上的東西， 是啊是啊是啊， 認真地教你寫字而已， 啊， 大學就教你做人，你現在大學你跟人溝通啦，你做 project 啦，你去做即係一 group 人啦，有啲 group project 啊，或者係你出嚟做 present 啊，或者係即係你去 follow 一啲嘢咧，其實咧呢啲咧就係你將來喺呢個職業，你喺呢個工作上咧嘅根本嚟嘅，即係你入到一間公司，喂你都係要識 teamwork， 你都係要學， 啊啊， 所有嘢咧而家就係慢慢話俾你知，你點樣喺呢個社會上生存。咁另外咧，第二樣咧好緊要，你而家喺大學入面。盡你嘅方法去認識多啲人，成個學校嘅名人，等多人知你。點解呢？出到嚟社會嗱，你都係九十後啦。係 啊係啊。 你哋九十後嗱，即係幾個咁樣講，呢，這個社會咧嚟緊呢廿年咧，就係八十後接棒，同埋我哋呢啲老閒接棒嘅。咁你哋咧就冇得玩嘅。但係咧，我哋啲老閒咧退咗之後咧，再過多四十年到咧，三四十年啦。啊！我講真啊，就係你哋話事啊！你咁喺呢段時間之前咧，好多時讀大學，好多時喂點解？哦，呢個我師兄，呢個我師姐，呢個我師弟，呢個咧係隔離係個乜乜。咁你好多時咧，尤其是澳門或者即係應該咁講啦，我哋呢邊叫咩啊？南方啦，即係譬如喂，係應該咁講啦。嗱，譬如你深圳、廣州啊。應該咁講啦，我哋呢邊咧好多時其實地區唔係真係咁大嘅啫，好多時你譬如出嚟做生意或者係出嚟做嘢咧，好多時係好多時都會撞到唔同範疇嘅人，好似澳門咁樣，即係我諗咧，再過一段時間咧，我可以靠打招呼為生嘅，即係每日咧， 哦， 周圍打下招呼啊，咁呢個嗌阿俊哥，嗌俊哥咁啊，日日同打招呼， 太細， 咁所以咧要去認識曬啲人，正如我話啦，點解我要澳門街呢個節目咧？咁啊就我愛嚟要一段時間咧。要去認識曬澳門啊，一啲層面上嘅人啊，攞嚟認識人嘅。咁所以你自己讀書咧，而家大學都係盡量你講得啱，改變同埋俾個感覺。雖然你係一個大學生，但係你係一個有潛質嘅年輕人。只要咁樣咧出嚟做嘢咧，就第日嚇無往而不利。同埋咧真係老土啲都係啦，聽我哋老人家講句，俾心機讀書啦。我自己讀到中二，我出嚟做嘢好辛苦，我真係萬字都唔識多隻。結果咧，去到今時今日咧，即係做咁耐嘢咧，好痛苦嘅，就即係真係冇你哋啲大學生咁叻咁有學識啦。 都痛苦嘅其實。 咁啊！ 而家做乜都痛苦啦，同埋周街都係學生。 喂，係啊，喂，咁樣講。 除非博士啊，肯定唔使休啦。 咁唔係，我仲難揾嘢做啊！呢樣嘢你知唔知？ 喂，咁不如講下啦，嗱，烏博士啦，今日咧比較輕鬆啲話題咧，就冇咁專業啲，因為其實咧，我係有一集咧，我係想你講下咧，即係你而家你自己去呢，這個即係你教中文系啦，我想即係你講下，近代呢個文學上嘅一啲嘢啦，或者係潮流網絡文化。喂，點解網絡上嘅？一啲譬如一啲小說或者係一啲即係譬如話一啲文學作品點解可以跑得出咧？咁啊，或者而家新式嘅寫作方式，喂，我根本我就唔係去睇呢，這個雕琢嘅文字啦，我直情咧可能喂以第一身，好似好電影切入式嚟到去寫作一啲嘢，或者係我哋咁樣講啊，寫得好露骨嘅一啲寫作方式，點解可以即係露骨？唔係話好性感嘅 sexy， 唔係啲，而係即係咁樣講啊， 直白 畫公仔畫出腸嘅方式嚟到去，嚟到去敘事。點解我用一個咁嘅記載方式嚟到去寫一篇故事，竟然係可以而家啲人係可以去到大賣呢？即係究竟係，即係我應該咁講啦。我覺得喂，而家呢個文學可以扭有少少現代網絡文學，即係我個人睇法啦。我冇讀過書啦，係扭曲咗嘅。咁呢方面我想問一集咧，專集真係同你研究一下啦。咁， 啊， 但係今日咧，即係首先因為你上到嚟咧，咁就輕鬆啲啦。咁啊，難得嗱，你學生又喺度。咁啊即係今日啦，咁啊亦都咁開心喺 office 度大家做呢個節目啦。咁啊喂，繼續講下啦。喂，點解博士出嚟搵工難啊？你自己講下。 超難！我嗰陣時碩士畢業都難搵工啦。 點會啊？ 真係好難㗎， 好少囉你嗰陣。 我同學生講過啦，即係讀完碩士翻嚟澳門零六年啦， 係 碩士畢業。咁我翻嚟澳門揾嘢做，哇超難！跟住嗰陣時啊，可能我咁啱坐自己畢咗業之後，又玩咗一段時間啦，又冇去揾工，即係覺得自己好抵死。咁啊見嗰啲中學嘅老師嘅工作啦，就比較難㗎。跟住話你啊，你係啊，你係碩士啊，但係你冇師範喎， 係 咁樣講。跟住一係咧，咁啊後屘咧又試過做，即係見過賭場嘅工，我都試過。 係你見過咩啊？見公關啊？ 唔係公關，我咁矮點做公 關係冇玩我啦。跟住即係 公關唔在乎身高嘅，在乎個人醒唔醒目嘅啫。 咁個樣唔差嘅，個樣都唔差啩。 幾廿年前都可以，好繼續。 十六歲。 繼續。 好，跟住之後咁即係賭場都癲咗啦，有一個有關於賭場即係做文案嗰啲啦工作啦都收咗我，但係後屘 marketing 啊。 係啊係啊，寫文案㗎。 係咪 OPPO 啊？ 係啊係啊係啊。 我哋見阿賴山啊。 我唔記得。 哎呀，冇唔講啦，唔講。 唔好講 。唔好講，點 解講啦？嚇死人啦！跟住就係呢樣嘢，因為係啦，咁見過呢個工作，因為嗰時自己都有寫過嘢嘅咁樣，咁啊做文案咁樣，覺得咦都 OK 喎，一個靚妹咁樣，因為我個樣呃到人咁樣。 而家仲呃到唔定。 係，跟住就跟住就試過有一段時期做過書店啦，書店工作我做過啦，咁幫手分類下書啊。 喂，咁不如講下啦，嗱講下啦，點樣入到大學啊？喂，應該咁講，我 點樣入到大學？ 喂，唔係啊，如果我要喺大學教書，我要點樣用咩途徑入到大學咧？ 哇，秘技嚟喎！ 職業， 因為嗱，你話中學就好簡單啦，即係寫自薦信啦，跟住去見校長啦咁但係喂，譬如大學嚟計，好多人都會唔知用。譬如就算我好有學歷，好有學識，喂，其實入大學應該嗱，唔好講你個人點樣入啦，應該咁講，有咩條件可以入去大學做一個教大學咧？即係做一個教師或者做個教授，有咩條件可以入去？即係譬如嗱係啦，即係有冇啲咩嘢？譬如話我要唔要喺社會上有 方法手段？係 有冇要啲文有啲名望啊？或者譬如我要喺呢個學術界入面好出名嘅，即係例如點點點嘅咁樣。一提到呢樣嘢就要諗起你啦，有冇啲點樣嘅方式係 點樣的方式？其實我都係其實點樣講試過啦，寄嗰啲信去啲大學度啊，都唔要我噶。跟住後屘就翻屋企諗，因為我人好衰嘅，即係我會諗點解人哋做到嘅嘢你自己做唔到咧？係咪你自己有問題咧？我就會成日都會諗呢個問題，點解人哋做到自己做唔到？跟住翻屋企諗下有咩自己係唔夠人嘅地方啊，即係不足嘅地方會。諗咯呢個問題， 結果咧？ 結果啊，我知道啦。咁我係學歷本身有嘅， 係 碩士本身係有啦。我係全日制嘅，我唔係好似其他啲人話咩兼讀星期六日翻學嗰啲，我真係全日制。 喂，講清楚，全日制同埋兼讀有咩分別？ 兼讀係翻星期六日嘅。 咁係學嘅少啲㗎？ 其實一樣咁多，但係佢係簡單啲咯。 即係全日制係深啲嘅。係 啊 係。咁我有簡單，點解唔讀簡單？點解要讀啲深啲？ 咁你既然抌錢去讀，你做乜唔去學？ 即係出嚟話俾人知，我係全日制，同埋我係兼讀係兩個 事。 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同埋你一全日制嘅話，你大學嚟講，你話做大學揾工作啦，咁多人認可你，即係認同你啲㗎。 我真係完全唔知 道。係啊，係完全兩碼事咯。 好，繼續繼續。 咁就係啦，講翻點解入大學個過程咁啊，係啦，咁本身自己咦有碩士嘅喎，全日制嘅喎，係咁樣。咁啊諗下自己有咩問題，咪只不好似頭先你阿司徒文俊先生所講啦，話咦係咪因為自己唔夠名望啊嗰方面嘅嘢，咁我會諗咦係喎，咁我有咩方法咧？我就窮即係加入啲社團活動。首先一樣嘢，咁其實我諗住點樣爬上位嘅時候，你要。即係你冇話笑喎，真係你要諗方法，有咩途徑，有咩方法去打。 喂，澳門係咪比任何一個地方更加重視社團文化？ 當然啦，你知唔知澳門有幾個社團？ 真係唔知。 任你估。 一千個。 竟唔止。 10,000。 1632個。 誇張。 5000。 係啦。5000個啊。 係啊，5000多個社團，澳門真係5000多個社團。 澳門只係一個好細嘅地方嚟啫。 係啊，我想話你。係啊，真係好誇張㗎！ 咁啊係，咁你隨時好多時你見啲人啲卡片，有啲細叔擺一俾你，十幾廿個社團，又話會長，又話榮譽喎 咁啊。係啊，咁有陣時你啲嘢你冇咁樣澳門你覺得我因為我工作嗰間大學咧就請好多內地嘅老師嘅。 係。 咁當然嚟講，你話計翻本澳同埋內地。 咁你係 Make in China， Make in Macau 啊？ 我 Make in Macau 㗎啦。 好，繼續繼續。 係啊，我本地姜嚟㗎嘛。係。咁就競爭能力當然嚟講係冇佢哋咁大，即係好難咯。 即係陀地永遠打唔贏不孤。 對。即係你研究能力方面，肯定佢哋勁，即係會叻。 嗱，啱啱嗰句真係講笑，今日啲咁嘅場合真係講緊講埋啲咁嘅嘢，大逆不道啊！喂，其實真係咁問下你，係咪 點解係因為佢哋真係將佢哋全部心機、精神、性命擺曬落去研究佢哋嘅學科咧？ 係啊，佢會 好多人 會嘅，佢哋好多人係咁。 好專注。 但係我就唔係咯。 係。 先 read 咗下。 即係 你要出嚟，你要一路出嚟蒲一路教書嘅。潮 Miss。 我就冇咁講，潮 Miss。咁誒，即係入多啲比較學術性嘅社團啦。 係。 呢一樣嘢啦，跟住。 其實我成日聽佢哋講，喂，嗰啲咩教授啊、講師嗰啲咧，要不停咧。發表論文嚟到去維持自己個朵喎， 係 咪真嘅咧？ 呢個 係 真嘅呢個。 咁要唔要花好多時間？甚至乎咧，我聽聞啊，真係唔知嗱即係想你講下啦。我聽聞咧有啲即係而家喺出面話乜乜權威嗰啲教授咧，佢哋係長期報一班學生去以佢哋名義去寫嘅喎，話佢哋係有份研究，跟住就發表啲論文，跟住又寫埋個名上。 係有啲咁嘅事 㗎。係咪真係需要呢樣嘢㗎？ 係有啲咁嘅事㗎， 真係要抌咁多時間嚟到去發表論文。 係啊，因為有唔同嘅。 咁其實會唔會有啲係一直喺個牛角尖個釘釘上面就繼續轉圈就算數咧？ 都會有，咩人都有。 即係其實未必係有實用嘅價值㗎喎。 一切皆有可能。 係啦，乜都有可能。 咁你自己你係加入社團啦，咁即係咁要點樣先有文望啊？點樣先有名望咧？ 名望咁你除咗之外，咁你狂寫即係寫多啲文章發表。 發表喺邊度啊？ 不如我。某大澳門某大報啦、啊， 嗱、啊，即係如果喺澳門某大報只係可以揾到烏田心這個人寫嘅嘢嘅， 呢個係咁都係話我本名啊， 我唔係啊，我知道即係揾到烏田心三個字嘅， 烏田心，我澳日嗰個烏田心唔係我嚟嘅， 唔係你嚟㗎，係 啊，另外一個人， 咁即係嘅同名，但就另一個嘅， 係啊係啊，即係揾翻我本身我自己個名。 哦，咁犀利啊！咁我問你啦，咁社團你參加過啲乜嘢特別 學術 嘅社團，例如講下得唔得？ 我怕唔怕我俾人頂㗎？ 唔怕嘅， 你 而家 未知咩事 啊？講啲嘢啦，啲人聽就知道。 唔係啊，唔係你聽我講啊，今集咁悶咧，應該有七成嘅聽眾啱啱熄個機㗎啦。 唔係啩？ 係啊，剩低三成都得個幾廿人。 咁悶嘅呢個 topic。 係啊，你繼續講先。 澳門歷史教育學會啊， 咩話？你講埋啲。 澳門歷史教育學會。 澳門歷史教育學會。 係啊，同埋一個澳門學校健康促進協會啊。 我想問啦，譬如話啲講緊而家咪好抌好多時間同錢同心機去，譬如話維修啦咩鄭家大屋啊，一啲保護歷史文物嘅。有時啲譬如維修翻啊，或者一啲即係嗰啲維護翻文物嗰啲，會問到你哋意見㗎。啲譬如啲 阿會長負責過呢啲嘢， 會長負責，即係你哋個會都係接觸到嘅 咩啊？ 你哋個會都係接觸到呢啲嘢嘅， 係啊，會嘅，因為成日都受過訪問啊，會長。 喂，咁其實澳門政府咧抌唔抌錢落去發展呢、這個文化或者乜嘢嗰啲咧？ 當然啦，都抌噶，抌錢落去 㗎。咁其實以你嚟睇啦，而家嘅大學生佢哋讀大學係為咗啲乜嘢而讀？ 會將沙子咯， 沙子。 即係除咗即係純粹 真係好直接同你講，澳門嘅學生大部分都係咁嘅諗法。 即係為咗攞張沙子出嚟。 係啊，方便揾嘢做啊。 其實唔會啊，你澳門其實你出嚟你做賭場都唔使學歷嘅。 你起碼有個學歷嘅話可以再升職啊嘛。 咁你都要去到某個層次，即係好似我哋啲老屎忽做咗咁耐先至有用嘅啫。嗱，我好認真同你講，如果我而家個碩士學位咧，我做咗 VP 好耐。如果我讀個博士咧，我可能即係有一博嘅 GM 度，我同你講，即係對我哋嚟講，即係你一定一出嚟做嘢咧，經驗係緊要學歷㗎。咁你啱啱如果你純粹讀書啦，我當啦，你一讀你話我讀到出嚟已經係碩士，但我完全零咗經驗咧，你都要由低做起㗎。冇一笪地方會因為你嘅學歷而俾你去做個管理層，係唔會，除非嗰間嘢係你老豆開。 所以咧，我咪同啲學生講咯，即係上堂都話，同學生講，哇你哋。第時啊，大學畢業出嚟啊，你唔以為自己好叻啊，即係話一切工作嚟講咧，都係從低做起啊，即係唔好介意話哇人工低啊，哇幾千蚊啊，Miss點做，即係我都唔需要介意呢樣嘢，最緊要攞經驗啦、啊。同埋另一方面，我都會同學生講就話，其實每個人嘅際遇都唔一樣，即係唔需要話去羨慕人哋啊，邊個一出到嚟哇畢業咯，哇萬幾兩萬蚊一個月，其實。唔需要去介懷呢一樣嘢咯。 其實唔需要介懷嘅，你應該走過去搭佢膊頭。喂，你好似撈得好掂喎，有啲咩？ 係啊，介紹。 係啊，你喂做人就係咁噶啦。係 啊，咁即係會咁樣同佢講翻咯。 你見邊個掂嘅？咁啊，梗係同佢打好關係，睇下佢幫唔幫到你啊嘛。 如果唔一定噶，真係踩幾腳噶噃。 我知啊，咁踩你幾腳，你做人醒噶啦嘛，你試得幾次，你知邊啲唔妥你嗰啲，你咪多打個招呼咪算。總之一出嚟，永遠唔會有敵人。跟住咧，係啦，咁幫到你嘅就永遠對佢更加好啲。 同埋覺得澳門咧，真係唔好得罪人。 嗱，同埋咧，同人相處咧，真係嗱，我哋啲細叔伯過你兩招啊。唔好過橋抽板。有啲乜嘢咧？人哋幫咗你咧，唔好即刻過嚟抽板。就算你明知對方有問題，你想抽咧，都拖慢嚟抽，先俾人感覺你唔係話攞咗你想要嘅嘢即刻走嘅。咁樣咧做嘢先有下次。尤其是澳門咁細咧，佢幫完你一次，即刻就算佢對你唔住，你即刻過嚟抽板咧，跟住下次咧有啲乜事咧，人哋唔翻轉嚟幫你都事少。可能喺出面有人問佢，咦？Chess 啊 ，Chess 做嘢唔得噶，哦，簡得啦，過完我一棟就走咗啦。咁係啊，真係噶，澳門做嘢真係噶，所以咧，寧願有時啲嘢咧，冇著數唔緊要嘅，唔好即係唔好話得失人咯。有時啲嘢後生仔蝕底少少唔緊要嘅。 嗯。 啊，係咪啊 ，Miss？ 係 啊。 咁啊，喂，我問下你啦，而家嚟計咁多學生，即係上次同阿楊 Sir 都講一樣嘢，入到場唔需要啲咩學歷，佢可能中學未讀完就走咗去。喂，你自己嚟睇，你即係教緊大學啦，你點樣睇呢個問題？ 哇！呢樣嘢其實睇人嘅價值觀嘅啫喎。 係。 我只可以咁樣講。 你有冇試過有啲學生係未讀完，或者係你覺得佢有潛質嘅，但係佢就同你講 ，Miss， 我去做賭場，所以我走啦。 呢個 case 未遇過。 啊！咁好彩啊你。 是啊， 啊，其實我覺得有關的，因為 你教的，即你教的學校呢，你大學就是你沒有心機讀的，你都不會入來讀。另外第二，你以前中學，本身即你那時候你是教了一段時間，你不是教楊 Sir， 楊 Sir 他就不停面對這些情況，就是現在的學生呢中學未讀完就已經走去做事。 哇，楊 Sir 那些是中學的老師做了 A 做了很久的了， 是啊，那些那即係前輩級嚟㗎， 佢前輩，佢對於你真係前輩，佢一同埋佢係成日要嗌住啲學生就係話：喂，你唔好睇眼前，你唔好就係睇住啊！而家出去做個裝可，做個公關，你要點你要點，佢就成日就係要咁樣咯。 即係我都係覺得係睇長遠啲啦，唔好目光咁短。 不過我問你，其實大學咧係咪即係譬如就算我上堂，我上我間唔中翻嚟，但我只要考試掂就 OK 㗎，就 pass 㗎。 我唔係㗎，好似尤其是我呢一類，我出勤，尤其是我出勤咁 嚴格。 喂，咁如果我上堂好俾心機，又舉手又答問題，又 A加 啦，唔使啦。有乜？但係，咪住。但係如果係我最尾我考試肥咗，咁係咪都係肥㗎？ 梗唔會啦。 唔會。 梗比例㗎。我會比例。 即係有分比例嘅。 係啊。 哦， 同埋我咁好 miss 嘅我當然會救學生 啦。哦， 喺我手上嘅真係好少學生落 F 噶。 真定假噶？ 真 啊！所以啲學生成日請你打邊爐啊？ 冇啊，冇啲咁嘅事。 啊，成日孝敬你係咪啊？ 冇。 Hey, miss 啊，我嗰日去旅行啊，咁啊有啲嘢你有啲手信話俾你又唔知啱唔啱？係咁，咁我嘅學分你拜託咯喎。係咪澳門啲大波頭？文化係咪啊？跟住咧過年嗰種 miss 啊，我睇個鮑魚面咧，應該你都幾啱食嘅咁啊，係咪啊？唉，真係。喂，咁啊，嬉笑怒罵啦，就嚟到呢個差唔多尾聲啦。咁啊其實啊烏博士咧仲會嚟緊咧，我都仲會同佢抽時間，尤其是即係最近咧，咁啊比較係即係暑假啦，咁啊可能冇咁繁忙啦。咁啊不過咧，阿烏博士咧本身除咗喺澳門咧，佢亦都好多時咧會係即係利用啲假期咧，會係去同佢哋有啲學術界有啲交流嘅。咁好似嚟緊亦都即係會唔喺澳門啦，亦都會係去其他地方啦。咁啊即係。寓學術研究於娛樂啦咁樣，咁啊下次咧，咁啊等佢翻嚟咧，我哋又繼續捉佢做多啲。咁啊喂，最尾即係林建美啦，用少少時間去總結一下你自己而家教緊大學，你對而家嘅大學生有咩展望？同埋你覺得你自己嚟計，你點睇你喺呢個教育界？你覺得你呢樣嘢係咪你嘅終身職業咧？定係點咧咁樣？ 終身職業先啦，好嘛？ 啊， 咁啊，其實。 若然可以當然繼續啦，其實我都希望自己想轉下跑道，我想換下，因為講因為我已經去到，即係我容易係得到一樣嘢之後咧，我就想轉下一樣。 即係去到事業嘅更年期啦。 唔係事業年期，我係希望多啲嘗試同埋多啲挑戰咯，因為我已經擁有咗一樣嘢之後，我就想轉另一樣嘢。 由講師變做校工。 你做咗保安啊！ 死啊！我忍唔住又变翻搞笑节目。咁你自己有冇？你自己如果转，你想谂住转啲咩？即系变做研究员啦咁样。 跟住其实唔系做翻呢一行，想做其他啲嘢咯。 例如咧？ 就而家摸索紧咯。 哇！你有咁谂噶？ 梗系有噶啦，你冇谂。 嗱，其实我俾个建议你啊，由教授教师变校长啊，去营运一间学校，话唔定系一个好嘅开始，我觉得。 都要有一個機遇喎，呢啲嘢。 但係你要走浸多十年八年啦，起碼。 哇！都可以嘅。 浸到年華老去嘅時候，即係浸到好似阿哈利波特阿鄧不利多咁嘅年紀，可以做校長啊。係啊。咁阿 Chess， 你作為一個大學生啊，你自己即係簡單講兩句，你對自己啊嚟緊呢個學習即係大學嘅生涯有咩展望啊？除咗話學做即係改變自己之外。 即係好似你話齋，即係多啲去觀察、留意其他人點樣相處啊，或者做嘢啊，即係好似啲比較叻嗰啲，例如做緊啲咩會長嗰啲啊，咩部長嗰啲係點樣處事啊，即係多啲積累下啲經驗。 你有冇參加學生會嗰啲啊？ 學生會又冇參加。 咁有冇參加啲咩即係課外活動或者係一啲組織性？ 課外活動組織性就係喺學校咧，我參加即係學校嘅劍擊隊啦。即係強身健體之餘，即係鍛鍊下毅力啦，係咪？ 劍擊係。 係，跟住咧 有冇興趣玩居合啊、劍道嗰啲啊？ 認真專注玩一樣嘢先。 我個學生真係想去玩喎。 你叫佢揾我，我哋上次上嚟嗰個莊師傅可以教導佢啊，冇問題。即係啲聽眾如果想去學呢個劍道啊，居合可以聯絡我哋啊，上澳門加 Facebook 都得㗎啦。我繼續。 跟住咧喺澳門咧，即係學校外邊咧，我都會參加啲義工啦。 係。 即係盡自己嘅能力去幫下人啦，同啲人相處，同其他澳門生啊或者係本地生相處。 即係接觸唔同嘅社會層面嘅人啦。 冇錯。 好，非常好。 嗯。 咁啊，阿烏博士對呢個學生滿唔滿意啊？ 非常滿意啦！ 我咁真係只可能講話非常滿意啦，喺挾持底下。 係嘛？咁好啊！咁啊，今日咧好開心啦！咁啊，阿烏田森博士同埋佢嘅學生阿 Chess 啦，就即係上嚟我哋嘅節目嗰度啦。咁啊陪曬佬我啦，做咗一集嘅節目。咁啊，其實幾好嘅，因為好似即係咁樣講啦，除咗話澳門街喂做下啲嬉笑怒罵啊，講下玩具啊、甜品啊，有時講下賭場，講下啲營運啊，講下教人賭錢咧、啊。其實我哋真係需要咧，有時亦都講下啲文化或者即係講下啲唔同範疇嘅嘢啊。咁啊，今日咧比較輕鬆少少嘅，咁下次咧就真真正正啦，就會講翻我頭先所講，即係一啲文學上嘅問題啊。咁就即係會係講下，尤其是咧，即係我哋要。既然我哋係網上電台，我哋要探討一樣嘢，網絡嘅文化啦，帶出嚟去九把刀啦嚇，咁啊，即係要講下啦。喂，點解呢啲網上嘅寫作嘅人啊，譬如喬正夫咁樣，佢點解可以係去到而家咁家傳户曉咧？甚至乎新一代嚟計，亦都帶翻轉頭，佢哋中意打 online game 啊，中意玩電腦遊戲，佢哋係唔會去睇文字上嘅嘢。倒翻轉而家，竟然會買翻書喎，出版界咧竟然又有翻。少少嘅即係點講？唔好話回光返照，因為嗰啲叫乜嘢？即係有翻啲新機啦，咁樣講啦，係有翻啲新機啦。喂，咁其實亦都係即係要探討呢個範疇啊。咁啊，我嚟計啦，我真係我亦都唔想話喂揾，淨係揾阿台長揾梁錦祥做，因為佢本身係傳媒人，佢講嘅嘢咧就大家都聽得多。咁我真係想揾翻咧專範專科係即係文化中國文學啊嘅博士咧嚟到去講翻啦。咁啊，喂，喺最尾啦，真係同咁多聽眾講聲拜拜啦，好嘛？好，拜拜。 拜拜。